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42集。年轻男女看着天上这片乌云，男人转头看向唐默， 这雨马上就要下了，你们要不要避避雨？我们家就在这附近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应该是有车的，你们在车里避雨也可以，不过我看这雨可能有点大。 两个年轻的男女真诚地看着唐默和傅文铎，他们也没有太过勉强，只是随口这么一说。傅文铎的目光在这两人的双手上一扫而过，他嘴角勾起，刚准备开口，只听唐默声音平静地问道，有多远？傅文铎惊讶地转头看了唐默一眼，王文浩愣了愣，说， 也没多远，前面那排农庄，中间那个两层的小楼就是我家了。 唐默抬头看了下远处的农庄，确实不算远，只有一两百米。他说，麻烦了。没想到这两个人真的会和自己回家避雨，王家兄妹有点心急，加快脚步带客人回家。不过他们走得再快也没雨快，走到一半，豆大的雨珠直愣愣地砸在四人身上。等进了屋子后，唐默的头发全被打湿了，傅文铎抬手将湿发落到脑后，王家兄妹殷勤地给他们找了把椅子，两人随便地坐下。城市里物资充足，但事实上真要比粮食和水，远远比不上乡下。短发女人从厨房里拿出一碗蔬菜汤，又盛了两碗热腾腾的米饭，递给唐默和傅文铎。两人淡定地接了下来，放在桌子上并没有吃。唐默说， 刚刚才吃过东西，不算饿。 王家兄妹干笑了两声，四个人坐在农村人家的大客厅里，面面相觑。傅文铎坐着的时候也腰板笔直，他坐在门旁，将椅子拉了放在门口，椅子抵着大门，将两面开的大门拉开一半，不时有雨水透着风吹进屋内，他仿佛没有觉察一般，低头看着地面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唐默看了眼外面的天，说， 至少还要再下半个小时。 年轻男人好奇地问， 你还懂得看天气？ 唐默没否认。外面这场雨来势汹汹，又是淅淅沥沥的春雨，以这片乌云的厚度，不下半个小时肯定不会停。他抬起头，目光扫视着这间屋子，这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二层农村小楼，农村人大多也不会搞装修，地板都是水泥铺的，一面大镜子占据了半面墙壁，正对面的墙壁边上是一个长柜子，上面放了神龛佛像，还有一张观音像和主席像。这兄妹二人似乎在这里住了很久了，家里的每个地方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唐默看了一会儿收回视线，他看向那个面露窘迫的年轻男人，说， 有什么事想说？ 年轻男人一愣，过了片刻他问， 你知道？ 唐默没回答。年轻男人咳嗽了一声，有些不大好意思， 你们也不是坏人，这要是坏人，恐怕刚才就不会放过我们。我和妹妹在老家待久了，我们这个镇子上只有我们两个活人，我们在这里也碰不到什么黑塔游戏，按理说自己种种田也能活下去，但是…… 他的声音苦涩起来。 这位， 唐默说，我叫维克多，他叫唐吉。 年轻男人点点头，他知道唐默说的是假名，但他没点破。他说道， 维克多，你知道的，一个半月前黑塔突然说要求每个玩家三个月内必须攻塔一次，这样的话我和我妹就必须参加黑塔游戏了。 唐默说，你们参加过什么游戏？ 短发女人说， 我们根本没参加过什么游戏，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四个月前那天身边的同事都消失了，我俩活了下来， 后来我们就一起回老家了，中途没参加过任何游戏。哦，对了，有一次，就是去年十一月的那次，我们被那个叫傅文铎的投毒客拉进了攻塔游戏，就是全华夏玩家都参与的那个游戏。 坐在门边的傅文铎淡定地看着门外的雨，唐默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一眼。年轻男人语气无奈地说道， 所以我们两个人根本没有任何玩游戏的经验，这次能碰到你们，我们特别高兴，就想着维克多先生、唐吉先生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黑塔游戏的相关信息，还有就是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了。 唐默说，你们从地球上线后就回到了这里，没再出去过。年轻男人点头说， 嗯，11月18日地球上线，我们身边的人都消失了，20号的早上我和我妹就回到这里了，之后最多就是被拉去参加了一次奇怪的攻塔游戏，然后就没再见过任何人了。维克多先生，你能和我们说说外面的事吗？不是免费的，我们自个儿种了一些菜，还做了一些馒头，现在外面物资应该也挺紧张的吧，你们要不嫌弃可以拿走。 一阵狂风从屋外吹过，将另一面的门吹开，铁皮包着的大门狠狠砸在墙上，发出轰隆声响。傅文铎不为所动，仿佛没听见这可怕的动静，一个人坐在门口。短发女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他走上前将门关上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， 唐先生，你要不别坐这儿了，这儿有雨。 傅文铎抬头看向他，他眼神淡定，漆黑的双眼在这短发女人的身上停住，定定地看着她。王文娟被他看得紧张起来，她不由吞了口口水，却听唐默冷静的声音响起，她喜欢淋雨。有了台阶下，短发女人赶忙走回屋内，兄妹二人有些踌躇。年轻男人又说， 我们这确实也没什么好东西，维克多先生你要是不想说，我们也能理解，我估计外面的世界肯定也不怎么好吧。你们从高速路上走是要去哪儿？你们也想回家吗？ 唐默说，我们打算去南京。 南京？那可远了，高速路上现在有好多车堵着的，开车过去得一天一夜吧。 三人又说了一会儿，外面的雨越来越小，渐渐的雨声停息，只有一些雨丝还在空中飘荡。王家兄妹不死心，还想从唐默和傅文铎的口中得知一些外界的消息。 雨要停了，要不先吃点东西再走吧。 短发女人快速地跑进厨房，又盛了一碗热乎乎的蔬菜汤出来，这一次唐默竟然接住了这碗热汤。女人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，她想了想又说， 维克多先生，你们真的不能告诉我们一些外面的情况吗？我们只要一点就够了，我们太久没见过活人了。 兄妹二人期待地看着唐默，唐默的手握着汤碗的边缘，他低着头看着碗中这飘着菜叶的热汤，良久他说道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大家认识一场也很难得，说一说没什么。王家兄妹惊喜地看他，唐默抬起头笑道，不过在此之前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听过黎文这个名字吗？听到黎文这个名字，兄妹二人的脸上都露出一丝疑惑。年轻男人看着唐默问道， 黎文？我没听过这个名字，怎么了？ 他转头看向自己的妹妹， 妹，你听过这个名字吗？ 没听过。 短发女人也奇怪地说，这两人脸上的表情不像是装的，他们是真的不认识黎文。唐默的目光慢慢垂下，他定定地看着男人手腕上的一只手表。窗外呼啸的风声越来越轻，淅淅沥沥的雨声也渐渐没了。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，雨停了。男人说， 雨停了，你们要走了吗？ 雨虽然停了，但外面天色昏暗，一轮残月挂在天空。唐默没说话，短发女人说， 外面天黑了，我们就不送你们了。 他语气有点急促，没藏住想要赶人的意思，但很快他又补充了一句，掩饰自己的情绪。 如果你们想在我们家住一晚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我们没多余的房间了，你们只能睡在客厅。 没回答这句话，唐默声音平静地问，你手上的这只表是从哪儿来的？男人动作一顿，过了半晌，他抬起手腕看着自己的手表。他把手插进口袋里，笑道，以前买的，维克多先生，如果你们实在不肯告诉我们外面的消息，那也没什么，我能理解的。他岔开话题，唐默却继续问道，在哪儿买的？男人一愣，说，就商场买的。唐默抬头看着他，嘴唇是笑着的，目光却无比冰冷。多少钱？王家兄妹闭着嘴不吭声，沉默地看着唐默，三人对视。下一刻，这兄妹二人以极快的速度转身就跑，可唐默比他们还快，他一脚蹬地凌空跃起，一把抓住王文浩的衣领。王文娟见状双目圆睁，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黑色手枪，砰的一声直接开枪。他握枪的姿势并不标准，可开枪的速度和准头却比唐默还要好，显然是私底下开过很多次枪。刺耳的枪声划破天空，唐默侧头避开这颗子弹，抓着王文浩的手松开，但因为距离太近，子弹还是擦着他的脸颊而过，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。兄妹二人挣开后，双手撑地往后跳跃了三步，与唐默隔了两米距离。三人对视一眼，很快一起动作，他们齐齐冲向唐默，从两个方向冲过去，一左一右。哥哥走过桌子旁，直接从下方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妹妹则用手枪在一旁为哥哥护航。他们压根没在意坐在门口的傅文铎，专心攻击唐默。因为眨眼间，屋子外的草丛中冲出了三个黑影，第四个人从屋顶上突然跳下，手中拿着一把圆形弯刀，怒喝一声劈向傅文铎的头。傅文铎抬起手臂挡住这一刀，刀刃劈在一片金属上，迸溅金属火花。劈刀的人一惊，暗道一声不好。屋子内，王家兄妹与唐默缠斗起来，屋外四个人与傅文铎打作一团。短发女人的子弹并没有 checkmate 异能，能够跟踪对象，但这房子实在太小，唐默可以躲避的空间有限，他随便射枪便能封锁住唐默的走位。那王文浩的力气也十分大，他的匕首锋刃异常，劈在桌子上，木桌顿时被劈成两半。唐默侧身避开匕首，再歪头躲过子弹，他在地上打了个滚，翻手取出一把银色的手枪，对准短发女人。女人见状心中一惊，赶忙往旁边逃跑。唐默开枪的速度极快，他眯起双眼按下扳机，子弹从女人的身边擦过，嵌入墙内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